爆料，关注微信公众号 RBC 微信北京，更多精彩呈现。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 都一的。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一种捕捉未来的声音，一种挑战不凡的能量，一段非凡的音乐旅程，一种行进在时代的节奏。 Fight for it！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各位好，这是全国联播的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2018年第44期的榜单揭晓节目，我是 DJ 董鹏，集合中国目前最具代表性的原创音乐，给你最近一段时间华语原创的能量单曲。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先回顾一下上周的榜单。第十位，马帮乐队《彩调》。第九位，翁大涵《寄不出去的情书》。 一封情书写给你，万家灯火里那一盏心。 第八位，声音碎片《致我的迷茫兄弟》。 是岁月让生命变得脆弱，机器让人心变。 第七位，彭坦，《午夜飞船》。 午夜后的叫声再回答、 第六位，郁可唯，《进化》。 是否是对你好远，生命的界限无限蔓延。 五位，陶晶莹，没有你就没有我。 没有你就没有我，现在我为你守护，矛盾与懵懂。 第四位，何洁，艾弗杰尼，拜托了。 拜托你 no no no no no， 这和我擦肩而过，就变我最好朋友。 第三位是阿四的《即刻启程》。 自由自在去远方，到黑马 第二位，南无乐队《年轻时代》。 哦，年轻时代，年轻时代，有一点天真，还有一点呆。哦，年轻时代。 第一位，邓紫棋，《那一夜》。 遇见你的那一夜，心中一刻，我沉睡了躯壳，让你就是我的。 在本周的日常版节目中，我们从周一到周五连续向您推荐了五首新能量单曲，分别来自焦麦琪、马赛克、星球撞树、岛屿心情和天空乐队。哪些歌会顺利上榜，占据我们新一期的榜单席位，哪些原来的榜上作品会结束打榜行程，重点推荐和循环播放呢？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了解一下。进入本周榜的 Top Ten。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10。 星球撞树带着新歌回来了，他们推出了2018年全新专辑的第一主打《人各有异》，典型的 Blues 摇滚风似乎奠定了整张专辑的基调，歌曲包含了对自由潮流和自我的思考。在这个人人忙着站队贴标签的时代，星球撞树告诉你，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活法，谁也别披着虚伪的外衣，撕掉任何可能的标签，关注自己吧，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人各有异，新歌上榜，本周第10。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9，本周榜第9位，也是一首新歌，来自焦麦琪的《哗啦啦少年再见》。 2016年焦麦奇上传了一首 demo， 标题叫做《尊贵的用户》，我马上要发新歌，哗啦啦少年再见了。这个奇怪的标题就像新歌预热，没成想正式推出，却是在两年之后。焦麦奇今年才22岁，这个年纪的人一般还保留着身上的少年感，而焦麦奇的少年感非常明显，他的几首歌都是这个主题，所以这一首由他来诠释非常适合。至于那个哗啦啦，我的理解是对少年的不舍，表面上晴空万里，心里早已下起雨，淅沥沥哗啦啦。 门口的那样晃啊晃，晃啊晃，从不曾想未来人要去飞进寺寮，深刻的回忆被时光洗刷，再见你的时候记得留一个微笑，我就要唱少年，今天仍旧在努力地奔跑，伴随的五彩斑斓小鸟对他说道，哎呀，再见是那个少年唯一不能支配的事。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 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一种捕捉未来的声音，一种挑战不凡的能量，一段非凡的音乐旅程，一种行进在时代的节奏。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Power Music Rankings。您这儿收听到的是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2018年第44期的榜单揭晓节目，我是 DJ 董鹏。上一节跟您公布了两首上榜的新歌，第10位《星球撞树》，人各有异；第9位《焦麦奇》，《哗啦啦少年再见》。这一节将向您公布本周榜第8位到第6位的上榜作品。 你的能量。 超乎你想象，这么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8。 本周榜第八位来自马帮乐队的《彩调》，《彩调》是广西的地方戏曲，形式活泼，通俗易懂，被誉为弥漫着泥土芬芳的快乐戏种。马帮乐队将广西的《彩调》和牙买加的《雷鬼》融合在一起，是一场新鲜又有趣的音乐实验。他们在这场实验中证实了一点：音乐不分民族和国界，音乐的混血就像人种的混血。首先，它是可行的，而且越来越成为一种时代潮流和趋势。 十七十八呀，广西嘞，丢了个银两哦，丢了我吃嘞，丢了银两啃牙尖嘞。辞职哦，守寡出来，唱我家乡的彩调，改改梦想啊，唱个飞， 哎， 我们一起唱起来呀、啊！ 本周榜第七位新歌上榜，来自马赛克乐队的《霓虹甜心》。如果用 old school 和 new school 来区分马赛克的话，它一定是 old school 的。他们继承了传统电音舞曲的精髓 ，disco 节奏融合低保真的蒸汽波，衔接起上世纪的劲歌浪潮。甜蜜、彷徨、原始、纯粹，是复古跟潮流的撞击。这首《霓虹甜心》就像是来自一个80年代的甜蜜暴击。你是注定派给我的天使，抚慰我不安的种子，让这枯萎的生活重发新枝。爱是最美的情诗。 才不流失在这多彩的舞池。霓虹下你的影子那么美，我感觉我的心在动，你慢慢靠近耳边说了句 baby， 我闻到你的香味。 Darling 你快来救救我， 想象正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6。 本周榜第六位来自声音碎片致我的迷茫兄弟。声音碎片是一支不简单的乐队，他们的音乐作品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观和美学色彩，你很难用一两句话定义乐队的气质。而且主唱马玉龙的文笔很好，抛开音乐他也是个优秀的诗人。他说希望把这首歌献给那些在时代洪流中挣扎迷茫，从不甘心屈服，试图遵循内心，创造属于自己生命历程的普通人，同时也给那些有想法的年轻人带来一点鼓励。哎，你好，我的迷茫兄弟，让我们一起在暂时的迷茫中一起度过吧。

故宫神武门外两侧曾经是故宫的办公用房，故宫希望将这里打造成两条文创街，游客无需进入故宫，也可以近距离地享受到故宫的文化，尤其是故宫闭馆之后，也有机会购买到故宫的文创产品等等。故宫角楼咖啡厅专门开辟了一个展区，《千里江山图》的扇子、宫藏文物为封面的笔记本、故宫日历等小件精致文创产品集中展示着。午门外东侧城墙外，故宫快餐也在试运营。继续来看，太庙文物腾退作为今年北京中轴线申遗综合整治重点项目中需要腾退住户最多的项目，从11月22号正式启动签约程序，12月1号奖励期结束当天，实现全部73户100%签约，90%以上住户交房。后续将对腾退区域进行环境整治，扩大绿化和游览面积。至此，东城区承担的2018年中轴线遗产区范围内涉及社稷坛、天坛、太庙三项市级产权重点文物腾退任务全部完成。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西二环复兴门桥北向南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东三环双井桥南向北有事故，后车小心驾驶。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一种捕捉未来的声音，一种挑战不凡的能量，一段非凡的音乐旅程。一种行进在时代的节奏。Fight it！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您接着收听到的是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我是 DJ 董鹏，正在向你揭晓2018年第44期的榜单。上一节给您带来的是本周榜第8位马帮乐队彩调，第7位新歌上榜马赛克的霓虹甜心，第6位声音碎片乐队致我的迷茫兄弟。这一节您将听到第5位到第3位的上榜作品。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5。 本周榜第5位来自翁大涵，寄不出去的情书。情书是情话的集结，年少的时候很多人都写过情书，而且把写情书当作一件颇有仪式感的事情。写一封寄不出去的情书，更像是对过往的留恋和怀念，因为那个曾经读他的人现在可能已经不在你身边了。翁大涵的这首歌给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精神寄托情感的出口。如果你心里还有那个人，不妨写一封情书，一定要手写，然后点一把火烧给岁月。我们的生活太需要仪式感，可以试试看。 想去你心底，像山和海相依，不远万里。想去你心底，像云和月相遇，不问归期。一封情书写给你，是在风里，不愿让你提。藏在记忆的风景，只因遇见你，让我找到你。 1, 2, 3, 4, 5, 6, 7, 8, 9, 10.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4。 本周榜第四位来自彭坦的《午夜飞船》。彭坦说自己希望做一个跟时间对话的人，这首歌的歌词里就有很多时间元素，配上流淌的旋律，有一种强烈的时间流逝感。关于标题的命名还有一段小插曲，彭坦本想叫莫比斯飞船，莫比斯是他非常喜欢的漫画家，这首歌梦境般的飘渺感跟莫比斯笔下对时空交错的浪漫与幻想气质很像。但是歌曲接近完成的时候，彭坦想起了儿时酷爱的老歌伤感列车，于是把这艘载满幻梦的飞船从画家的世界带走，还给了永恒的午夜。 午夜叫声再回答，午夜我们的梦在盛夏， 本周榜第三位来自陶晶莹的《没有你就没有我》。陶晶莹是一个很会唱的歌手，哪怕是一首很鸡汤的歌，她也能唱得让人安心的喝下去。这是一首唱给自己的歌，题材上来讲并不新，但是作为整张专辑的核心单曲，里面还是有一些精巧的安排，比如以年龄中的每一个八作为分水岭，精准巧妙的层层铺垫，八岁的寂寞，十八岁的天真，二十八岁的焦躁，三十八岁的怀疑，这些最终成就了今天的从容和自信。创作人和制作人阿弟仔是陶晶莹的老朋友，让一个懂自己的人来写自己，非常好的音乐专辑。 跟八岁的我说一说话，别害怕，你一直要搬家，对新同学要打开心房，莫当成力量，别扮丑小鸭，跟十八岁的我聊聊天，那一年你考上了大学，认识张雨生，爱上音乐，

本周榜第二位来自郁可唯的进化。进化这个词很中性，看上去有点不近人情，却又充满了想象。这首歌恰恰反映了一个进化的过程，像一朵花从含苞待放到呼之欲出再到灿烂绽放。仔细听，你在前奏主歌和副歌的转换点上可以非常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对于郁可唯，这首歌也象征了进化，充满辨识度和张力的演唱表现，带来了更为丰富的音乐表情。如果这首歌真能成为他的分水岭，那么下个阶段的郁可唯应该会尝试更多先锋气质的音乐作品了吧。情歌手的标签就可以撕了。 山云铺开，白天又到来，零零碎也很美，很长脚流动也安静，好风景别浪费。温度在脚下，什么在发芽，是你的尾巴碰到我尾巴，心事很无聊，不开口打扰，又难以启齿，又言过其实，堵住我嘴巴，跟着我头发，简直爱上了这样的问答，变成了哑巴，还在进化。是否是对你好远，生命的界限无限蔓延，是是而非你好美，流动的诗篇就在身边，先谈多余吗，来点沉默吧，留一点神秘，多一些攻击，情绪很复杂，语言很伟大，有两眼瞳孔也蠢蠢欲动，捂住我嘴巴，跟着我头发，曾经爱上了这样的温暖，变成了哑巴，我还在进化。 白天又到